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啊，孙福家直言上谏，给当朝皇上李渊写了三道奏折，这三道奏折无一例外都是给李渊提意见的，说的再直接点啊，就是给皇上挑毛病，管着皇上呢。这种举动如果发生在一个一品大员身上，兴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您得知道，孙福家那个时候啊，是一个八品都不到的小官啊，别说皇上了，就连一般级别的朝中官员都不见得知道有孙福家这么一号人。李渊好喜人才，孙福家这种行为不光没招李渊烦，反而是给自己啊谋求了一个机会，不光是得到了李渊的赏识重用，这官职还做到了治书侍御史，这就相当于当时的中央政府纪检干部。孙福家这会儿是顺风顺水，可就在所有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眼光的时候，孙福家突然做了一个让大伙儿很不解的举动，就连皇上李渊都跟着纳闷。他出身寒门，多亏科举让他步入仕途，他说话直爽，直言不讳让他成为高官，功成名就，他为何在最风光的时候打算再次回到考场？他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郎，勤勉和机遇造就了他的辉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二集。孙福家这举动是什么呀？他呀要把自己的官职往下主动降两级，降到六品官员，以这个身份请求去参加大唐王朝头一次进士科举考试。好些人纳闷啊，心说有人想升官，这不难理解，可像你孙福家这样的主动提出来要降官职没碰见过，更何况考进士那也无非就是为了当官，你现在都有官当了，你还考什么呀？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周围同僚的这种心情啊，孙福家能理解，也难怪，有他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少见。所有人见了他没别的，全那苦口婆心的劝他。底下官员这样，当朝皇上李渊得加一更字，他更不明白呀。借着有天上朝，李渊特意把这事儿啊给说到明面上来了，当着列位臣工想问问孙福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孙福家呀，朕爱惜人才，之前你直言上谏给朕写了三道奏折，朕非常赏识你，觉得你呀是在提醒朕不要犯错误，话虽然不好听，但是道理都是好意，所以看在你忠心为国的份上，我把你提升为了治书侍御史，让你做了一个言官，目的就是想让你啊时刻监督朕，可你现在却要降职，降到一个六品官员去参加进士科举，你是不是觉得 朕对你的封赏你还不满意呀？这些天呢，我实在想不明白。今天你也别跟朕打哑谜了，当着列位臣工，你给朕说明白了。李渊这番话推心置腹，孙福家也明白自己这决定确实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心说既然眼下皇上您把这事儿提出来了，拿到朝堂之上来问我，我呀把心里怎么想的我全说了吧，也省得您瞎猜。想到这儿，孙福家上前一步，撩袍跪地：皇上啊，微臣能够做此决定确实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现在的官职在仕途路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都是仰仗圣上您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假若我日后一不留神犯了错误，您把我给贬为庶民了，我拿着进士科举的成绩依然可以入朝投考吏部，东山再起，还能为大唐王朝尽我一份微薄之力呀。呵，这话说的，满朝文武外带皇上李渊在内，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李渊这回也没话说了，当即宣布：好，你孙福家想参加考试也行，我就特旨恩准你，不用从头考了，直接参加进士科考。孙福家这几年从来就没放下书本，反而是这几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次科举考试让孙福家再一次脱颖而出，由当时的主考官判定为第一名。就这样，孙福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咱都说伴君如伴虎，像孙福家这样的言官，或者说他这种性格，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可好就好在李渊看中他，所以有生之年一直没有难为过他。李渊驾崩之后，李世民继位，这是唐太宗。皇上换人了，身边宠幸的大臣可见也得换一波人，尤其像孙福家这样性格的，能不能让唐太宗也忍着他，这可就难说了。孙福家这个人呢，向来是直脾气，敢张嘴，反正搁他那性子，当朝皇上甭管怎么换，我该说的话我一句不落，该说的事儿啊，我一定提出来。唐太宗继位之前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打仗那是家常便饭，后来登基了，这天下也太平了，国家虽说稳定了，可唐太宗那边犯上难了。怎么呢？他出去打打杀杀的习惯了，这没仗可打了，他难受，在家里坐不住。唐太宗别扭，想来想去的，就把这精神注意力呀，给转移到打猎上去了。这么一来，又能出门骑马射箭了，还能打发闲暇时光。有了这项运动，可是给唐太宗美坏了。他是有功夫就打猎去，啊，痴迷呀，几天不去心里痒痒。这天唐太宗心情大好，突发奇想打猎去。皇上那是九五之尊呐，想干什么不用跟别人打招呼，感觉来了，喊上几名侍卫，背上弓箭，带着猎鹰猎犬，这就准备出门了。要说事情也凑巧，无巧不成书嘛。唐太宗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宫门口的时候，正好对面撞上孙福家了，俩人照一对脸，还没等这唐太宗说话呢，孙福家上去捧一把，先把唐太宗这马缰绳给薅住了。陛下，您这是又去打猎呀？唐太宗点点头，是啊，怎么了？唐太宗这一回答不要紧呐，可给孙福家逮着机会了。皇上啊，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整天出去打猎，一来是过于贪玩，容易耽误国事，二来您身后就跟着这么几个侍卫，能够确保您的安全吗？下官说句不好听的，您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主持朝纲啊？我劝您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不要贪图一时之快，不要任由您的性子过于自由的生活。 唐太宗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本来心情不错，孙福家这几句话可是给唐太宗泼了一盆冷水啊。这皇上是又扫兴又尴尬，心里头气不打一处来。自打唐朝建立以来，别的咱不算，开国皇帝李渊留下一条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身为一国之君必须要虚心纳谏。说白了，您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得听劝，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留下来的传统啊。就算李世民心里不乐意，他不敢反抗，尤其像孙福家这样的又是一个言官，他这工作就是负责给皇上提意见。所以孙福家话一说完，两只眼睛死盯着唐太宗，脸上没表情，清汤水也不动换，就等着唐太宗在这表态呢。唐太宗这会儿不光是尴尬，还堵心呐。瞧着马缰绳攥在孙福家手里头，又扭脸看看身边这几个侍卫都等着呢，心说我有心走吧，到了明天这帮大臣之间就得传开了，说我不听劝。你说我不走吧，我是当朝皇上啊，连点自由都没有，这说出去也丢脸呢。唐太宗想了半天，最后没辙，找一折中的法子吧，耐着性子呀给孙福家赔了一笑脸儿。爱卿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你看我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闲下来锻炼锻炼身体，这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再者说了，我又不好色，又没什么坏习惯，就喜欢打猎，连这点爱好你都给我剥夺了，是不是有点儿？是不是啊？你放心，我呀就围着外头村子打一会儿，绝对不会惊扰老百姓啊。还有你瞧瞧，我身边还喊了十来个侍卫，这安全问题呀你就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时间长不了。唐太宗说完之后，连等都没等，一拽马缰绳，冲身后这帮侍卫喊了一声走，这就打算出发了。他这会儿可不打算等孙福家说什么，他就怕孙福家又有什么幺蛾子，根本不给孙福家张嘴的机会。唐太宗这心里头盘算的挺好，可谁成想一拽马缰绳没拽动，孙福家顺手一薅，把马缰绳往腰上这么一缠，扑通一下跪在马前头了，拦住了皇上的御马。皇上啊，今天您要是出门也行，那就骑马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的死要是能换来皇上您采纳忠臣之谏言，我也值了。呵，孙福家来了一手死缠烂打呀，说什么就是不让唐太宗出门，这下可给唐太宗气着了，当时这气也忍不住了，脸挂搭也掉下来了。孙福家，朕向来觉得你是一个勇于谏言的臣子，冲你这种品性我不好损你颜面，可你倒好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我看你是不知好歹，眼里没谁了吧。我告诉你，你建议可以，但是你没有权利限制朕的行动，朕要是连点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主，我看干脆这皇上你当不就得了吗？说完之后，唐太宗大手一挥，来人呐，把这孙福家拉出去给我斩了。跟皇上打交道随时都冒着生命危险，像孙福家这样的在朝为官这么些年，时时刻刻都在给皇上提意见挑毛病，这脑袋整天就是别的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小命就玩完了。这会儿孙福家真是把唐太宗惹急了，不过眼瞧着小命没了，孙福家却突然扭转了局势。听到皇上下令，瞬间几个人高马大的侍卫窜出来，前后左右把孙福家围了一结实，打头那两个一边一个，把孙福家跟小鸡子似的捏在手里就提了起来了，一边拽一边拖。这要是换了别人，当时肯定吓得尿裤，可孙福家呢面无惧色， 任由你们这些人对我动粗，理都不理。反而是临走的时候冲着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下朝的时候关龙逢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诛杀，我情愿和这样的人在九泉之下相见，这辈子也不乐意伺候你了。这话说的等同于火上浇油啊。当时那几个侍卫啊，连带着在场所有人，这心都跟着咯噔一下，心说孙福家呀，孙福家呀，胆子够大的，都这样了还跟皇上面前撂狠话呢。我看呢你死了之后连个权势也落不下喽。其实大伙的担心呢并不是多余的，这事儿要是放在咱们看呢兴许也得这么想。可谁成想孙福家这一句说完之后，唐太宗站在原地突然喊了一声住手，紧接着翻身下马凑到孙福家面前又赔上笑脸了。哎呀你看你孙福家入朝为官这么些年，怎么不理解皇上的心思呢？朕呢刚才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啊。不错，看来你真是一个有识之士啊，有胆子讲真话。我能有你这么一臣子，这是朕的幸福，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看在你这么忠心的份上，朕今天就不打猎了。不过朕倒是听说呀，你这个棋艺很高超，要不然你跟朕切磋一盘也好打发闲暇的时光啊。孙福家这倔脾气还真为自己保了一条命。没过多久，唐太宗就封孙福家为谏议大夫。有了新皇上的支持，孙福家这底气更足了，居然敢在朝堂之上当着列位成功的面和唐太宗掰扯。有一回上早朝，唐太宗瞧见朝堂之上离他不远正好是朝中大臣叫张贤素，两个人呢说了两句政务，紧接着唐太宗就问了张贤素一句，张贤素啊，你以前在隋朝是什么出身呢？我在这儿啊得多说一句，这张贤素以前是隋朝官员啊，前朝旧臣。当然一开始他这官职并不大，因为有勇有谋，这才让唐太宗看中，拉到自己身边做了大臣了。您想这前朝之臣本来啊就让人看不起，再加上张贤素最早就不是什么大官，唐太宗这么一问明显有点不礼貌了，弄得张贤素一张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孙福家站在一边，俩人说什么他一句没了全听见了，心说皇上啊您这不是欺负人吗？好家伙，孙福家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当时往前迈了一步，皇上啊，下官以为您这话有点羞辱别人的意思，好男儿志向远大，谁会在意出身呢？兴许唐太宗也没有看不起张贤素的意思，不过听这孙福家这么一说，这才意识到，哦，别人不会以为我这是诚心让张贤素说自己出身不好，我恶心人呢吧？赶紧打个岔，孙福家呀，朕知道你这直言快语的习惯，不过朕没你想的那样，只是无意当中说起来了。既然你提出来了，那我也当着列位臣工给张贤素赔个礼道个歉。唐太宗话一说完，吓得张贤素赶紧给皇上跪下了，心说谁敢让皇上赔礼呀？更何况还是当着列位臣工的面给我道歉，即便他有这心我也得赶紧回个礼呀。孔子曾经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意思就是啊，身为一国之君，你只有以礼对待手下群臣，这帮臣子才能忠心于你。这道理虽然没错，但是能像孔子说的这样做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太少了。不过少归少啊，也不是没有。贞观年间有了孙福家的督促，唐太宗对于手下臣子可以说是处处以礼相待。贞观二十年正月，唐太宗派孙福家等二十多位大员出使全国，为的就是整顿风气。一年之内，孙福家这帮人清除了贪官污吏1000多人， 这种做法不光整顿了官官相护的作风，也为唐太宗当政做了不少铺垫。孙福家的直脾气这辈子没改过，他的直言快语、忠心为国，不光没有招来厄运，反而得到了重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孙福家身为大唐王朝头一届状元，让底下这帮后辈瞧见了希望。不过这辈子换来的荣誉却没有让他忘了本。有一回孙福家回老家，瞧见自己的孙子正在复习呢，准备参加科考。此情此景目睹眼帘，孙福家熟悉呀，不由得心里一发酸，把孙儿喊过来了，特意说了两句话：孙儿啊，孙儿啊，爷爷是寒门出身，能够逾越龙门，这是我的幸运。你要是有朝一日也能够金榜题名，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好高骛远。只有踏踏实实把基层事务干好了，日后方可进取啊。只是可惜了，孙福家的孙子后来虽说考中进士，可是甭管干什么都得不到武则天的青睐。也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勤勉和机遇必须是共存的。当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册的状元郎孙福家的时候，不得不钦佩他在辉煌的时候懂得脚踏实地。如果当初他没有参加那次科考，只是抱着高官厚禄走完一生，兴许咱今天也就不会聊他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这本是人生两大幸事，一国之君亲自张嘴，当朝宰相帮忙撮合，到底哪位状元能有如此殊荣？一波三折的求婚经历换来的是婚姻幸福还是苦涩人生？咱们下回接着说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三集。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这首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刻的壮歌，激励着无数国人在黑暗与艰困中屹立不屈，奋进前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曲作者生于云南昆明的聂耳，却与北京有着一段特殊而深切的情缘。1932年8月11日，20岁的聂耳来到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探究到底什么才是革命的音乐。就在那一年，128事变爆发，这场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深深触动了正在上海的聂耳。在日记中，他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不久后，经朋友介绍，聂耳到北平学习音乐。位于东城区的慈惠寺曾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主要活动场所。 我到了汉口